这里是音乐导航，今天我们又来相见了。每天我都会在这儿用30分钟的音乐欢迎你的光临。这首歌是来自于胡彦斌的《天娱》。内地的 R&B 小天王胡彦斌从出道以来呢，就吸引了乐坛的目光。他擅长创作婉转动听的歌曲，唱腔辨识度也是非常的高。出道10年之后，逐渐开始时尚古风的曲风创新，甚至成为了国内古风动画主题曲的专业户。这首全新单曲让古风意蕴融合到了电音的元素，一种大气磅礴的奇幻色彩就会在我们的脑海当中绽放出来。继续请出胡彦斌《还魂门》以及《我可以》。 打开地狱的大门，不请自来谈与命，无常路上来明前，是神使出黄泉剑，缓缓门前许个愿，不要相约来世界，达不到的叫永远解不开的是心门，最的是一夜，最初的是誓言，一切无法的改变，就在放下日期间。放着谁的歌曲，

这首是陶喆的《一念之间》，作为第一个把美式 R&B 风格引入到华语流行乐坛的唱作人，陶喆在乐坛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。经过了创新与融合的曲风，2013年呢也是推出了新专辑的这首热门单曲，却别出心裁的回归本真，纯净流畅的旋律，编曲有着复古的感觉，让人以为这是一首90年代的流行歌曲，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。今天的音乐导航就到这里了，我们送上最后一首歌，王力宏《你不知道的事儿》，明天见。 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等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我却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坚持不能说放任你哭泣，你的泪滴像倾盆大雨，碎了满地，在心里清晰。你不学会飞行，夜空洒满了星星，但几颗会落地。我飞行，但你坠落之际，很靠近，还听见呼吸。对不起，没捉紧你。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，我